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05集，离在橙子的胸前辗转的嘴巴里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回应，手指不由地加重了力道。随着橙子的一阵颤抖，离深喘一声，身子往下滑下，嘴唇自始至终未曾离开橙子的身体，舌尖沿着玉一般光洁平坦的小腹一路吻落。橙子的呼吸也越来越急促，惊叫了一声， 那里不要， 双手扶在离的脑后，像是要把他推开，却因为从他舌尖抵触的地方传来电流，瞬间窜遍全身，手也变得完全软弱无力了。那声音落在离的耳朵里，反而成了最大的鼓励，刺激如波涛一浪接着一浪，将橙子彻底淹没。 梨子， 梨为橙子的反应而激动，在他迷乱半张的唇上点吻了一下。快说，梨伏在橙子耳朵边，霸道地吐出了一个命令的字眼。 啊！ 已经完全沦陷的橙子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。 啊，说什么？ 说你爱我。不要怪梨无耻，他实在是对这句话等不及了，才下三滥的在这种紧急关头来挟持索要。 我 橙子头脑不清，口齿不清，没太听明白，也说不明白。说啊，舌尖又探向了橙子的耳垂。 我要你。 不要怪他口不择言，现在橙子的脑子里面实在是没有别的念想了。娇软的语调中带着说不出来的销魂之意，令人从心底里痒了上来。离的呼吸滞了一下，血脉分张，险些挨不住了。忍住啊，今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说错了，再说。再辗转一下，将橙子推向崩溃的边缘。 受不了了。 哎呦喂，真是要死了，为什么做这么有爱的事情要回答问题及格过关呀？李又磨了一下。 我爱你啊。 终于橙子答对了，该给奖品了。李眸色一深，腰部猛地一沉，深深地融合进他的身体。过了很久，两人身体内激荡的波浪才逐渐平息下来。看见橙子猫一样蜷在怀里，梨的嘴角漾出了一个甜美的微笑，绵密细碎的吻落在橙子的发髻。橙子哼哼了一声，刚刚恢复了一些神智，就又开始碎碎念了。 你不该做剧烈运动的， 不做的话会死的。 呸。 睡会吧。 不行，得去弄吃的。 话音泥泥浓浓的散掉，一句话没有说完就已经睡着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